已經適當處理，並且符合戰爭法。外電引述國防部消息報道，巴格達迪的遺體已經海葬，但是並沒有透露地點，做法和2011年處理阿爾蓋達前領袖拉登的做法相似。敘利亞民主軍一個庫爾德族成員表示，突擊行動是由內應提供消息，帶領美軍到巴格達迪的藏身之處，並且解說相關建築物的內部結構，協助美軍找出巴格達迪。巴格達迪上個星期六被美軍追捕，被迫走入隧道，最終自我引爆，身上炸彈身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773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61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6点，跌5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蚊，跌4蚊；盈富基金27.7，跌1毫；美团点评91.35，跌2.35；平安好医生56.6，系跌2.05；汇丰控股59.45，跌8毫；友邦保险77.05，跌4.5；中国平安91.15，升5仙；万洲国际8.3，系升4.8。建设银行6.33系升咗2仙，小米集团8.86跌咗3.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084，瑞士法郎7.882，澳元5.375，加元6.007，新西兰元4.992，欧元8.6979。每百日元对港元7.1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21。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4点，升106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跌1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59美元，卖出149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啦，近住九龙坑支路，由于快线有工程啊，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嘅支路咧，快线有工程，咁而家影响到咧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挤塞啦，龙尾就排翻去鸡岭回旋处嘅，经过朋友请你特别小心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九龙坑支路快线有工程，龙尾就鸡岭回旋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呢，暂时都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就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塘到去油塘方向裕民坊呢一段都系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的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请你两个嘉宾咧，都系呢个乐坛系冇咗佢哋，都真系几难搞嘅。 唔系噶，我谂有啲歌手希望冇咗佢哋噶。 点解？ 费事俾人闹 啊！唔系嗱嗱，佢哋有两种嘅身份啦，一佢哋系乐迷啦，而佢哋真系好中意音乐，所以佢哋成立咗一个音乐嘅 page 啦，就去讲音乐嘅。咁啊，佢哋两位嚟自私家音乐呢个 Facebook page。Hello， 你哋两位好。 Hello， 系啦，可以介绍我自己先。 我系私家音乐嘅主脑啦 ，Isaac。 系。 犯罪咁犯罪主导 系啦，跟住两位咧， 我系 Johnny 啊，咁佢哋即系我哋成日有个统称，我系因为我比较后生，咁我 系 私家哥哥， 系啦，咁佢系叔叔， 系 私家叔叔，系啦， 咁但系你各自负责啲咩噶？我想问下， 我就负责写文啊， 系 负责联络啊，各样嘅嘢咯。 哦 ，OK， 即系谂问题有啲大概， 即系佢可能系对外少少 PR 多少少嘅。咁我就因为我本身职业都系做摄影师嘅，咁所以我都系可能做，因为我哋会同歌手做访问啦。咁我哋就会可能整图啊、整相嗰啲就我负责咯。 哦 ，OK， 喂，但我先想问下，点解嗰阵时会系想成立一个？page 去到即系都叫做一种推广啦，或者系评论一啲嘅音乐等等咁样啦。点解想成立呢件事嘅？ 其实嗰阵时系我开始先嘅， 系 Isaac 先嘅， 系2016年嘅时候，忽发奇想就想用一个地方去收集翻我自己写嘅文章，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有写，但系就只会喺一啲 forum 啊，一啲Facebook 我自己个人 Facebook 嗰度 post 咯。咁但系好似得我自己知道又冇乜人知咁樣，咁所以索性，因為我又會去睇 show 啦，咁又會影相，咁就所以索性開一個 page， 可能當一個日記咁樣就 keep 住去做一啲記錄咯。 咁啲文筆係咪以辛辣著稱啊？定 係以尖酸刻薄著稱嘅？我哋黑心傳媒嚟噶嘛？ 即係譬如我哋以黑心傳媒做 branding 啊 嘛。唔好咁講啦，我覺得 喂我咋嚇，你可以第二個 branding 嘅嚇。 唔係，我真係嗱，真係覺得嘅，即係可能廣東歌呢十年啦，都成日俾人話好似沒落啦咁樣。咁我哋作為香港人，我哋由細聽到大，係咪應該有個責任將廣東歌推翻出嚟，唱翻出去唔同俾人聽？即係我其實去到旅行，我都會介紹啲人，喂，聽廣東歌，佢哋可能會識80年代廣東歌，但我想講其實，可能呢20-30年嚟轉咗好多，咁佢哋都應該要了解一下香港音樂嘅轉變咯。 Yeah， OK， 所以對外啦，即係真係將香港嘅音樂行銷全世界啦， 可以咁講啦， 係。係，咁但係你哋係由幾時開始真係叫做喜歡音樂嘅咧？ 哇，真係由細到大，我就比較我個人比較倔嘅，咁細個嘅時候冇乜朋友，咁就淨係得 聽歌， 咁唯一呢個途徑就可以釋放到我嘅能量出嚟，咁就一路聽就每一日都係冇耳筒唔得嘅。 所以佢係自己個音樂有個世界，有個 布 喺度包住自己， 即係好似戴住個耳筒就好似一個平行時空咁樣咯。 咁但係嗰陣時，譬如第一個你印象中就係、是、哇，我真係好喜歡呢一個歌手。 杨千嬅 嗰阵时系边个年代嘅杨千嬅系最开头啊吓， 用年代 姊妹嗰个年代咯。 哦，咁杨千嬅跨几个年代噶嘛？公司都转几间啊？你 好多间， 即系由姊妹开始， 姊妹嗰期开始去买碟同埋去听歌咯。 听过你太多心事，但已经不再重要。做新娘，做密友的真想撒娇。我与你太好姊妹，为你竟哭了又笑。时装都弃掉，穿一世婚纱算了。为求好姊妹，抱我一抱，唯有我听过你对我哭诉，密运后又离又合。苦心得好报，我倒有听你劝告，不要计数，他错了要故意把 成糊涂，终于你守得到真我，我和我的他忍不到。每当我爱到跌入漩涡，将错就错，关系亦出错，我总太爱人，逼到爱人变做朋友再变收缩，让我算我愿意睡在故国，你知道准留低我一个。 我想佢应该嗰阵时就系你第一张咁嘅。 系啊，嗰只碟我买咗两个版本，有一个版本系有嗰、那个护腕送噶嘛，紫色嘅护腕。 系、哦、啊， 咦，系喎，因为你都系千华 fans 嚟。 因为我嗰年代仲系太细个，冇钱去买呢啲 CD， 但我记得有呢样嘢。 系真系当年系真系储。每日可能屋企人俾十蚊你，你就每储五蚊五蚊咁样储，储到一只碟。我最储可能嗰时都要可能七八十蚊一只碟，佢真系储几个礼拜先至可以买到一只碟。但系嗰时出碟系真系都算几疯狂嘅，一年可以杨超话一年出两三只专辑咁样，都系福气嚟嘅嗰阵时都系， 都系嘅。 系啊，你谂下而家可能系两三年先一张，或者 系 EP 系 咯，或者有啲系即系等唔到一张嘅 EP 添，即系可能等好多年先有。所以嗱，一个 Isaac 就 系 千华姊妹嗰阵时嘅，好啦 ，Johnny 咧。 我屋企都系应该都好经典，个个屋企都有遇过，就系、是、谭咏麟同张国荣之争屋企人啦。 哦， 系啦。 哇吓，点解你 暴露年纪啊？ 你明明又或者后生，你点会跳到嗰阵时嘅咁样？ 但系好有趣嘅，佢哋系拣我屋企人拣张国荣嘅， 系 咁，但系我咧。咁我當然當然聽都係聽張國榮大㗎啦。咁但係咧，我係中意張國榮佢復出之後嘅歌嘅。 OK， 嗰種 大熱左右手， 大熱啊左右手嗰個年代。咁因為覺得真係藝術成分好高啊。咁所以就真係開始中意聽，一路中意聽。即係我細個係冇權利去揀㗎嘛。係 因為屋企人聽咩你聽咩。 係啦，咁跟住一路聽啦，咁跟住去到可能親戚屋企，咁我啲表姐，嗰陣時廣東歌都會播廣東歌嘅，跟住聽梁咏琪啦，係啊，我記得係灰姑娘啦，我第一首好中意，我背咗成首歌就係灰姑娘， 係， 咁真係好好聽， 兩個好有柔情嗰一面咯，你 feel 到？ 少女啊， 一個姊妹，一個灰姑娘喎， 張國榮變灰姑娘，都係聽女歌手大嘅，男仔都係。 车窗中双手将礼物抱紧，身装衣饰与我夜行，摇动夜里给你一刻惊喜的心吻，很想相拥祝福你大一岁，前来你的小小堡垒，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进碎，一点点玻璃铺于心里，你花一分钟想出一句，笑说我会满意你身躯，尽情娱乐我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留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 我开始揸笔写乐评嘅都系杨千嬅，即系你开始即系对佢好有感觉，有感觉想开始写 佢啦。我要 系啊系啊系啊！我第一篇系写《电光幻影》啊， 系 2004年嘅《电光幻影》，之后就 single 系啦，之后一路写落去咯。 系，但你嗰阵时啱啱开始写，譬如嗱，因为嗰阵时都真系其实系有音乐专栏啊，有乐评嘅专栏啊等等噶嘛。咁嗰阵时 trigger 你去写嘅时候，你系以一个点样分析佢啊，定系一个点样嘅，定系一个日记啊？ 教周记，今日星期好 系啦。我真系有试过以前中学咧，类似嗰啲随笔咧，一个礼拜，我真系写乐评噶。 佢真係交樂評上去㗎。跟住我記得係 Eason 隻 HQM， 跟住就真係寫哦呢首歌點解邊首好聽，邊首要有改善嘅空間。我真係逐首逐首 改善嘅空間， 陳奕迅邊首有改善嘅空間？ 好大膽！ 當年你自己覺得 Eason 呢首你有改善空間？ 有啲假音唔夠假， 唔夠感性喎。唔係嗱，十隻歌，咁你就可以慢慢寫個500字。咁你咪可以，唔係即係講笑咧，但係你真係好俾心機，嗰度寫咗千幾二千字咁樣噶。 係，但係你咪先唔好耍我先。邊首歌你嗰陣時覺得提升改善空間？ 死啦！死啦！呢次， 哎呀，我記得嘅，我話佢有一首歌叫《I Like Go Opus 3:00 AM》，係好高音， 係 高音到唱幾唱唔到， 係 跟住就即係我想問，咁你 live 點樣唱啊？我記得寫一句。咁、 okay. 你拉，咁你現場點算好呢？我嗰時就係咁樣問嘅。咁後尾就好似聽咗一次 live，、 yeah. 我佩服啦，冇嘢講 啦。你就明白啦。OK， 係唔需要有改善空間。 當時老師佢俾咩評語你？因為如果你寫周記的話，佢通常會寫 好驚訝噶，佢會覺得哇，點解一個我嗰陣就係中四中五啦，點解佢會咁有分析嘅能力去寫呢啲嘢，同埋人人都寫，哎，我呢個禮拜過緊，覺得好開心啊！但你走去寫一樣可能連老師都唔知嘅嘢，咁佢就會覺得好驚訝，有人中意呢樣嘢。 OK， 成為第一個讀者啦，係 啊！老師仲要留 comment 喺度俾個 like 你， 係啦， 第一個 like， 可能佢係唔識嘅， 唔緊要，咁咪揾嚟聽下咯。 得翻三個字，十分鐘了事。但我点只差三个字，未到副歌点去终止，刺激到位但原因不似，写得出意义但系什么人知，不愿意太近阿歪相似，又会諗直夜又怕抄大师，太崇拜林振强好点子，其实要写什么都要试，知点开始离别太悲，能提及社会讽刺，生与死落土得献祭，自由计飞经典的每分子，全家都听到死，我太幼稚， 咁啊 ，Isaac， 你嗰边又点样嘅咧？ 我系嗰阵时，因为电光幻影呢只碟，我好深刻啊！嗰只碟，因为我第一次尝试去解读成只碟嘅 flow 啦，成只碟嗰啲内容啦，第一次系电光幻影呢一只咁佛学嘅歌咧，嗰时仲未识噶嘛，即系走去抄嗰啲佛经， 哇！ 嗰阵时真系抄佛经，跟住就寫咗電光幻影，同埋因為佢前期係 music box 嗰只碟，跟住後期就到make up 嗰只碟，其實係有一個進程喺度，即係我聽到一個進程喺度，跟住就寫咗篇文，就講電光幻影呢一隻碟咯。 係，咁嗰時係寫喺自己嘅聲架， 你咩想簽名咁樣？ 嗰陣時係有聲架 my space， 跟住 出埋嚟嘅，出埋嚟嘅。 你仲記得聲架？你真係好過分你。 唔係嗰陣時有啲網上音樂 forum 咧，咁就 post 上去咯。 哦，咁會唔會已經揾到有知音就係、是、咦？即係好似等於阿 Johnny 就係、是、咦，佢老師會覺得咦，哇幾有趣喎、 啊！嗰陣時都有啲人留言嘅，我記得就，但係就唔記得咗內容係啲咩啦，係啊，就係由嗰一篇開始去消化啲歌係講啲乜嘢啊，係 哇幾有趣啊！嗬，佢哋真係同埋佢哋係成個 library 齊曬，佢講得出呢三張碟係連住咁出㗎，係 啊，真係好勁啊！即係好似我呢啲就係唱 K 唱嘅人咧，即刻唔敢話自己係 fans 啊，講咩？ 我哋嘅話題咧，有時就呢、這個作曲人咧，近排個作嗰啲曲咧，又係佢抄翻自己啲以前 嗰啲 歌啦， 特色啦，又係有嗰啲轉音啊、扭音啊嗰啲啦， 係又係嗰啲啦，跟住我哋大家都有特別中意某一個作曲人嘅歌嘅，咁跟住就哇佢又出新歌啦，我又要聽100次啦，咁樣我係覺得即係我哋嘅話題都比較特別，可能其他人一定係聽唔明嗰啲嚟嘅。 OK， 咁所以你哋嗰陣時認識係網友認識定係同學認識定係咩？點樣場合認識？ 哦，幾有趣嘅。其實我入咗嚟唔算好耐，我諗啱一年左右，我同佢識咗一年左右。其實點解會？我突然喺 Facebook PM 佢嘅，因為我成日見到哇，因為我本身都係做 media 呢行嘅，咁、yeah. 我就好中意。 同吳彤做傾偈啦，咁見到佢之前有揾過可能 Super Moment 啊、Rubber Band 啊佢哋咁樣，我就覺得我好想知道唔同嘅歌嘅背後嘅製作故事，因為可能我聽主流電台、主流嘅電視台，佢就啊你近排忙咩啊？喂咁新歌新歌講咩啊？ 你個仔點啊？你個女點 啊？你近你嚟緊有咩方向啊？其實呢啲係即係唔係唔想知嘅，但係你會聽到佢每個電台講嘅嘢都係一模一樣嘅，咁嘅時候你就好想 好中意佢哋講啲心聲出嚟 啊！ 俾人 ban 咗啊！唔係，所以我就好想知道，咁呢首歌點解你會喺呢個時候用 strings？ 可能呢個時候你會落鼓，咁呢個旋律嘅走向，哇特別長喎！呢句你錄嗰時點錄㗎？咁樣咁就好想知呢啲嘢，同埋佢可能同 producer 嘅故事，或者佢講下一啲作曲人或者 producer 嘅性格，呢啲係你正常唔會聽到嘅。 系，我真系去到音樂嘅製作啊，或者內裡心理嘅狀態啊，即係呢啲，你就發覺啊，成日有寫呢啲嘢，你住你就，咦，不如傾下偈我哋。 因為佢係應該我揾佢嗰時咧，暫時即係當時喺廣東嗰個 page 上面都仲係冇咩有 video 實體訪問。 係， 咁我覺得呢個一個好好嘅平台，可以俾我俾我問啦，亦都可以俾我即係可以俾我直接去問到佢哋我想要問嘅嘢。 係， 咁。所以我就覺得我直接，所以我就揾佢，好面懵咁樣揾佢嘅嗰陣時係，而當然佢好驚訝我揾佢啦，咁所以一拍即合咯，而家真係。 Johnny 嚟之前其實有另外一個 partner 幫手，咁就嗰陣時都拍咗一年㗎啦，咁就開始做一啲歌曲啊、新碟嘅訪問，咁就開始覺得原來我都有能力去做呢啲嘢嘅。Yeah.即係同 Johnny 話齋，好多主流媒體講到嘅嘢，其實我哋都唔係好想知嗰啲嘢，我哋冇興趣知啊。咁 係咪點解想請佢上嚟做嘉賓？係 咯，突然之間好想 close 個 topic， 變咗我哋可以好直接咁樣將歌手本身想講嘅嘢講翻出嚟。就由佢哋去講翻出嚟咯。 而且咧，我哋都同即係我都做咗十幾二十集啦訪問，好、yes. 多歌手都好 surprise 我哋會問呢啲問題，佢到最尾就會講翻、我終於有機會可以俾我講到呢啲嘢啦，因為唔使次都近排又錄緊新歌啦，準備又準備又開演唱會啦，因為呢啲即係佢哋講到可能都講到，即係講十幾次都會悶嘅。咁佢覺得終於有一個 topic 係同佢哋平時做嘅訪問唔同，咁佢哋就會講得好開心，同埋會成日爆好多嘢 嘅。你嗰時第一個接觸嘅係邊一位嘅歌手？ 你講我哋一齊， 你哋一齊去到 pitch， 因為你哋都要約訪問 嘅。我哋第一次，我哋兩個第一次做嘅就係 Sensa Acapella。咁嗰陣時，因為佢哋每一年都有年頭嘅廣東歌嘅 medley 咁、我哋就好想知道點解你會講用呢幾隻歌啊？點解呢隻歌你唔用 chorus 用呢一句啊？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咁嗰陣時就叫佢哋去講解點樣去製作呢一啲咁嘅 medley 咯。 係。 若谁共谁是有凑巧走过柏树下，看着柏树方知风微微吹，却未发现错失不能追，纵是对面不会面对，难承认彼此的畏惧。是谁令谁没有记忆，只有满月亮，看着满月幻想今晚雪再吹，世界太黑，可信面前有光线，凝望互相害怕的纷纷乱乱，会突然没有畏惧。风雪静了天地，无声吹，我看下去，然后看你，还是我开始脆弱，悄悄地流泪，就趁一时，灵魂裂了，竟会没挂虑。如果你是我的，来让我看着你再流泪。原谁令谁会 放在未弯之中再入睡，世界太黑，可信面前有光线，凝望互相害怕的思思念念，你仍然在这里。风雪静了天地，无声吹，我看下去，然后看你，还是我开始脆弱，悄悄地流泪。就趁一时，灵魂裂了，竟会没挂虑。如果你是我的，来让眼角刹那变做故居。为着什么思念，为什么相聚，明明能够朝夕远离加千岁，现在逐一呼唤未来是几多。声催我看下去，然后看你，还是我开始脆弱，悄悄地流泪，就趁一时。 三点半钟之前，你揾嚟有 Sensa， 有佢哋呢首旧嘅派台作品《四分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裁定参选区议会提名无效。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认为，黄之锋作为其中一位备受国际关注的香港行动者，被特区政府取消参选资格，令香港在国际面前出丑，进一步损害香港形象。杨岳桥说，从黄之锋的三次回信已经可以清晰了解他的想法，但是特区政府仍然不满意，批评做法是政治操作，对人不对事。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亦都认为黄之锋回复表示不支持港独，特区政府亦都不接受，明显是政治筛选，形容红线可以随便划出，他担心事件会导致更多冲突发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到目前为止他不掌握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几时到台湾。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有主动联络他，提到过去一个星期收到较混乱信息，陈同佳和家人需要研究这些未能够厘清的信息，确保他到台湾之后有公平审讯。林郑月娥强调，事件不涉及政治操作，希望社会各界特别是台湾当局以这个心态处理。他说，既然陈同佳决定到台湾自首，同写信给政府要求协助，政府的角色是提供适当协助。李嘉诚基金会表示，香港现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为解中小企燃眉之急，基金会早前宣布捐款10亿元应急钱，而为舒缓饮食业即时财困，第一期计划先动用2亿元支援饮食业，合资格的中小型食肆每间可以获6万元款项，预期在11月底之前会发放。基金会说，申请者符合中小企定义，雇用少于50人，持有效商业登记以及是饮食业牌照。屯门建生山景村一带昨日下午传出刺鼻的不明气体，附近矿山村有犬舍亦都有受到影响，大约60只的动物包括是猫和狗获安排到其他收容所以及是义工的屋企暂时照顾。犬舍负责人表示，昨日下午大约3点有不明气体飘入犬舍，其后发现多只猫狗出现流鼻水和打乞嗤等的症状，部分更加是呕吐和吐泻，所有社内的动物要暂时搬到其他收容所和义工的屋企。他今早到过义工的屋企探访，动物的情况好转，但是仍然有少量的猫有流鼻水等的问题。 負責人話，犬舍需要關閉一個星期去清潔，包括清洗鐵籠同埋草地，又要撩走已經開封嘅食物。佢希望相關部門調查公開不明氣體嘅成分，以便犬舍能夠採取更適合嘅善後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787点，系跌紧100点，总成交金额66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6点，跌5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6跌4.4，美团点评92.05跌1.65。盈富基金27.7跌1毫，平安好医生56.7跌紧1.95，汇丰控股59.45跌8毫，友邦保险77.2系跌3.5，中国平安91.45系升3.5，万州国际8.3系升4.8，升4.8，建设银行系6.33升2仙，小米集团8.88系跌3.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08.92，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6，加元1.305，新西蘭元0.637，人民幣7.057，英磅對美元1.285，歐元對美元1.109，日經平均指數報22,974點，升106點，港金現價報13,960元，跌12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493.48美元，賣出1,493.8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報告一啲意外同埋工程嘅消息。在旺角道近住砵蘭街交界有交通意外的，一带车多，龙尾排到旺角道近唐美道。上海街转出去旺角道啦，上海街往旺角道方向咧都系挤塞噶，龙尾喺阿兰街。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德朗村嘅慢线啦有工程啊，龙尾就排到去彩虹村。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文咸东街交界多车，龙尾排到去汇丰总行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断断续续，龙尾排到接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多车，龙尾去到上怡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过了亚街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在芜湖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爸爸，我可唔可以喂啲野生动物啊？ 唔可以噶，好似马骝同野猪，佢哋唔系宠物，应该喺大自然自己搵嘢食。喂佢哋食嘢会导致过度繁殖，破坏生态平衡。 咁野鸽呢？ 喂野鸽会吸引大量野鸽聚集，引起环境卫生问题。 明晒，见到马骝、野猪、野鸽都唔好喂。 上 afcd.gov.hk 了解多啲啦。 作为警队嘅一份子，无论喺工作上遇到几多困难，我哋都会不偏不倚執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嘅过程好似大海捞针，我哋都唔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嘅支持同协助，我哋会继续勇敢无惧， 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时间嚟到下昼嘅3:39嘅， 系啦，今日冇咗你唔得嘅嘉宾咧，系 Facebook page 私家音乐嘅两位 admin 啊，包括有 Isaac 同埋 Johnny 啦。 系啊，咁啊，佢哋有好多系有乐评啦，有啲系专访啦，等等，可以话系对手啦。喂，但系头先讲即系佢哋点样开始成个 page 啦，咁样，我话想问一下，咁譬如嗱，你哋近排最近你哋系同边一位歌手又做过访问啊，倾过音乐咁样嘅咧？ 啱啱做紧， 啱啱我哋琴日啫就访问咗Judas， 即係之前 Busking 出名嗰位女歌手啦。咁之前我哋都做過 Dusty Bottle 啦 ，Lonely Boys 啦， 係啊 ，Lonely Boys 啦 ，DJ 啦 ，Alpha 啦，都做過，係啊。咁所以我哋都，喂，有時係我哋有時私心想做嘅呢個係啊，我嚟過，我之前同 Isa 講話，Dusty Bottle 首新歌 问世间情是何物？ 问世 要罚抄一百次。 忍唔住想揼你啊！真系， 我明嘅，因为佢仲留喺梁咏琪嗰阵时，啱啱我哋讲到。 对唔住黄乐儿啊，对唔住黄乐儿。问世间情是何物？我哋讲哇，好好听呢首歌， 我就话一定要揾佢做访问。 系 咁啊，好好彩咁。好多謝，即係 Isaac 同可能即係唱片公司同啲歌手关系都唔错，咁都好愿意即係安排到時間俾我哋做訪問咯。 都想知道啦，因為始終喺網上嘅世界嘛。咁譬如你開頭由做評論開始嘅時候，咁啲人會唔會受到有啲人嘅 challenge 就係話我唔 buy 咯，我唔覺得，我覺得你有偏見咯，諸如此類。即係你可能都要面對呢一啲嘅 comment， 有冇遇過咧呢啲？ 哦，咁又冇喎，我又so far咁，因為我一路以嚟寫嘢都係以一個出發點係善良為主啦，即係盡量放大一啲我覺得認為。應該要有人聽到的好處 而 不應該去挑剔別人一些本身已經做得不好的，你還去挑剔做什麼 呢？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是講一些他們做得好的地方，所以就其實很少很少人罵我們、真的很少 的。但是因為開頭你都提過一點，就是說、其實希望我們由細到大都是聽香港的廣歌、樣都希望將這件事推廣出去、譬如在你們這個 page 都 run 了一段的時間，有沒有覺得是咦對了，我們在做我哋認為啱嘅事情啦，逐步逐步地，可能有多啲人會 follow 啊，或者會了解多啲個製作啊，諸如此類。 我覺得呢幾年，唔好講呢幾年，呢一年啦，呢一兩年啦，嗰、那個廣東歌嘅風氣咧，係比十年前係好咗好多嘅。其實我覺得，可能一嚟歌手嘅歌曲，因為可能即係行單曲年代啊，佢哋嘅 製作 嘅質素會高咗，呢個係真嘅。咁二嚟開始多咗啲可能比較有性格少少嘅歌手，咁所以我哋就會即係所以個討論氣氛就會同埋即係網絡嗰個方便咗好多，咁所以大家好即刻12:00就可以聽到新歌，咁嘅時候咧 等夜晚12:00喎， 係啊，等夜晚12:00聽新歌，咁 你就嗰陣時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風氣係好咗嘅，咁亦都坊間都多咗好多嘅廣東歌嘅 page 啦，咁絕對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只係喺呢個樂壇佔一個好少的微塵啦，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如果我哋能夠做我哋嘅字，我哋嘅片能夠俾唔識我哋嘅人知道，原來有人仲喺呢個生態之中努力求存嘅話，其實係我哋都好開心嘅。 Isaac 咧有冇補充啊？ 都差唔多。因為其實本身我做video 訪問唔係為咗咁唔係咁單止咁嘅原因，因為我記得我好記得我上年訪問 Alan 嘅時候，佢本身唔識我哋嘅，咁跟住佢話我哋係記錄緊呢個年代嘅廣東歌，咁過咗呢一次之後，我就再訪問埋 Alfred， 咁佢哋就話叫我哋要爭氣。即係佢訪問提到我哋唔單止佢哋唱歌，而其實我哋寫嘢，我哋一啲評論其實都好影響到佢哋嘅。咁所以一路以嚟我都係用一個擇善固執嘅態度去做呢個 page 咯。愛在深秋，星星閃爍耀眼，廉價吉他，輕奏哼歌的每晚。靠着卡式耳机，凝住时间，给你多些，再多些，爱总不掉淡。可惜美丽记忆，你却没处起，还是我太不懂。时起你秒速间奔波，忙着茫然苦手冲过，无暇在闹市里停半分钟听一阙歌。何时起你看得起当初，曾动人情节拒绝点播，潮浪里忘记有谁陪着你活过。 你心目中有冇个 wish list 嘅咧？即系想访问边一位歌手，或音乐人啦。因为头先我哋唔系就 系 讲幕前啊嘛，有幕后嘅制作人噶嘛，系咪先？系啦，Johnny 红晒面啦，而家 好激动啊！ 系啦，佢 有，你俾我 讲。我哋嗱，我哋目标啊，终极嘅目标啊，真系就赤信嘅。但系咧，其实我哋嚟紧有一个。想做一個幕後人的一個series 啦，因為真係佢哋一嚟真係好少接受訪問，二嚟真係 新一代嘅 幕後人啦。咁因為我係好中意炸阿生嘅歌嘅，咁之後我就同 Isaac 講，我想揾炸阿生做訪問得唔得啊？即係咁佢就真係幫我聯絡咗，咁我哋都安排緊，就希望真係呢個願望可以達成啦。 係 OK， 但係你中意佢 嘅歌咯。即系我唔识佢啦，但系我觉得佢嘅歌系喺呢个广东歌系好突出啊。因为即系可能富士山下，可能你们的幸福呢类嘅歌，你系同其他广东歌嗰个格局完全系唔同啊。好即系听咗十年，你仍然唔会觉得哇好欧，好唔啱，即系好闷，你唔会听闷嘅。同埋系真系，所以就觉得啊，我好想揾佢哋。去傾下偈，究竟佢哋究竟寫歌嘅時候咩心情？又或者係佢交完歌俾監製之後，監製改咗佢哋幾多嘢咧？咁啊，想聽下呢啲咁有趣嘅故事咯。 OK 啦 ，Johnny 就係翟日生， 係 Isaac， 我其實都係幕後人嘅，我好似冇同佢哋講，我想揾CY Con 同埋 Jimmy Fung。因為其實我自己好中意聽佢阿 Johnny 聲稱係重口味嘅東西，咁一啲編曲古靈精怪啊，即係譬如妖治時代啊，我好中意嘅，咁但佢又唔中意嘅。 哇，咁樣講我嘅， 即係唔係咁中意啦？咁所以 呢個 即係譬如我好想知道佢哋點樣可以喺編曲上面玩好多花神嘅嘢啊，即係呢一度加啲 effect 啊，嗰度加嗰啲嘢，其實好想知嘅。即係點樣由一個 demo 變成一個而家咁 full 嘅版本出咗街咁樣。 OK， 我兩個都係對製作方面 有興趣， 嗰個好奇心係幾大嘅。 因為我哋本身唔係好叻音樂，即係我哋樂理呢啲係唔識嘅，但係我哋好想知道，即係我哋用一個唔係行內人或者唔係一個識音樂嘅人去聽音樂，究竟係一個。我哋有咩感覺？我哋好想講俾佢聽之餘，我相信佢都好想知道，其實觀眾究竟係有啲乜嘢嘅心，即係觀眾會諗咩咯？其實聽到佢哋嘅歌之後， 係不過有時真係嘅，你同幕後嘅朋友傾完偈之後，你就知道哦，原來一首歌我哋聽就可能三分零四分鐘完咗啦。咁但係原來你同佢哋傾完偈之後，你發覺哦，原來佢某啲心思放咗喺度，即係你會多咗個 vocab 啊，去到認識一首歌。咁呢個係一個幾有趣嘅。 過程嚟嘅。 做完訪問咧，翻到去咧，你再聽一次咧，你會聽到更多嘢，即係例如可能佢講咗有，有啲位佢落咗某啲好特別嘅樂器，你唔知嘅。即係例如埃及琴日同我講，哦，原來人妻丁其實最後嗰一下有一個微波爐聲喎，係啦，我估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嘅，我即係今日翻去聽啦，哇，原來係有特別嘅 喎，叮一聲啊， 真係叮一聲， 真係有啲， 雖然唔知係咪微波爐聲啊，但係就原來佢哋落一啲咁嘅少少嘅心機位落去，係啦，咁就所以每做完訪問再翻去聽多首歌，你就會覺得層次又唔同咗，你又好似對呢首歌更加熟悉咗啦。 要去演，为了相处愉快，演好我的每一天。若有需要做好彼此角色，理应亲善，理所当然。如毅行慈善，不要问单身过我会点。愿你相信是你一手撑起我的天。不愿讲的死，也不说是否等于欺骗。衷心的欺骗，我真心想你快活如麦田。但愿在浴缸中赤裸的我，就是做回真得似假的我，不忍心害着别人藏起我。是人类美好的错，自问做自己都有很多个。现在做人妻的我，想因爱被考待，很知道要说什么。诚实会变天，别说穿了大家心中有根刺太尖。为了使你误解，多么了解我这些年，厨房当做宫殿，要修正个性难避免。谁亦有戏演，为了相处下去，彼此切磋过每天，没有必要吝啬讨好赞赏，理应收敛，更加亲善，要尽力欺骗。不要问抛开你我会点，愿你相信是你一手撑起我的天。讲真只懂率性，只与任性相差一线，真心更假意，也只差一线，你便难入面。画图能并肩，感激你能合演，能受骗。 咁而家嗱，因为你哋两个各自都有份正职噶嘛，咁你哋嗰个 balance 系？一個禮拜花幾多時間喺你哋自己喜歡嘅呢個 project 上面，呢、這個 page 上面啊？私家音樂 啊嗱，應該咁講，我哋可能一個月會做 兩次訪問、 三次訪問咯，係啦。因為真係呢樣嘢係即係一嚟真係冇錢嘅，咁二嚟同歌手或者同唱片公司要傾都即係可能安排時間 都幾咁麻煩，因為我哋兩個都要放工後 係啊，咁所以可能你唔可以太密㗎，太密咧。你又啲人又 做唔切，我哋 做我又剪唔切，做唔切。二嚟可能大家睇完之後又唉、又即係跟唔切啦，佢哋跟唔切就唔想睇噶啦。其實係啊，所以 update 係啦。二嚟我哋啲歌咧，可能一首歌其實佢 plug 嗰陣時得三至四個禮拜，係 啊。 咁 plug 完 係啦 ，plug 完可能兩三四個禮拜 plug 完都唔知去邊，我哋都仲未寫嗰個樂評嘅時候，咁就哎呀點算啊？ 已經喺度回顧啦， 唔知寫唔寫好， 仲寫唔寫好啊？ 喂，但係我想問你兩個 taste 係都幾唔同嘅，聽歌嘅 taste 係咪算唔算啊？ 似啊， 唔似啊？咁呢個時候咧，我 似好唔同啊， 似好唔同啊！所以其實我好好奇咧，你哋個 page 有個榜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你哋兩個榜係咪每個星期都即係邊個贏咗就邊個話事打交打輪？ 如果係咁咧，應該我哋個榜應該每個禮拜嗰二十首歌都唔同噶啦， 二十首新上榜， 通常都係 Isaac 負責嘅。咁我但我有時都唔會，喂點解呢首歌上榜㗎？ 點樣計嘅咧？係你自己嘅榜。 我就比較情緒化嘅人嚟，咁所以咧好多時候依靠呢啲歌曲咧，咁去做即係我自己一路聽歌一路翻工一路做嘢。咁我嗰期聽得多歌或者嗰堆歌可以代表得到我嗰期嘅心情，咁我就會放喺某一啲嘅位置嗰度咯。 OK， 即係私人。 人心水推介。 通常都是我會自己排啲 flow 嘅，即係嗰啲輕快啲嘢就一堆啊，一啲安靜啲嘢就會放埋一堆啊，咁樣聽咯。 哦，明白。 所以你睇下佢哋個 page 係好多唔同嘅嘢，可以睇得到嘅。 係啊。 嗱，我好想問咧，呢啲係樂迷啦，係啦，就係今日都近年尾啦，都嚟到十月中啦，係嘛？係 啊。 好啦，嗱，我哋唔知道十一月同十二月香港嗰個市係點嘅。如果問你哋兩位揀今年你哋 top one 嘅心水推介， 係 陳建安， 陳建安， 陳建安。 咦，兩個都係啦，咦，呢個好夾喎。 係咯。 好，各自講下原因係乜嘢啦 ？Isaac 講先啦。 佢真係今年男歌手入面最 top 嗰個，冇得輸。無論佢嘅態度啦、佢嘅歌啦、佢歌嘅 style 啦，都係呢一班男歌手冇得輸嘅真係。 係， 唔係應該我唔係其他男歌手做得唔好，而係安仔做嘅，因為佢嘅歌曲嘅質素太好啦。係OK 出咗隻 EP， 雖然得六首歌，但六首歌都係好襟聽，好有。見又好有 message 喺入邊嘅，咁你就會覺得好好抵聽啊！六首歌 真係好抵，我買咗十隻啊！ 佢真係買十隻啊！ 我想問你聽一隻啦，咁另外九隻咧？ 唔係，我諗住留翻啲年，唔係我諗住留翻啲年尾啊、party 啊、抽獎送俾人嘅。 哦， 喺我哋聖誕禮物真係會拎廣東碟出去 交換， 同人交換禮物㗎。 哇！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啦嚇。 上年送咗張敬軒嘅，我係。 係。 我試過有 fan 抽到鄧小巧嘅簽名碟㗎。係。 哦。我為廣東，我代表廣東樂壇多謝兩位，所以我唔知點解 好多唱片公司同歌手要好感激， 啊、 所以我真係冇咗樂迷係唔得嘅， 梗 係 啦， 係仲要係佢哋兩個即係已除咗係中意之外，佢哋做緊好多嘢，希望推廣呢件事。佢哋兩個今年心目中最喜歡嘅陳建安，女歌手咧， 炮哥咯， 陳雷， 陳雷。 炮哥， 陳雷，陳雷係， 陳雷， 係， 我係陳雷同埋 Serena 之爭咯。 哦， 因為 Serena 我係今年覺得佢好突出嘅，但係炮哥今年啲歌又真係好好喎，但係好難揀呢兩個真係。 嗱，所以嗱，你見到佢哋嘅選擇同可能你一般可能喺主流你見到嘅榜啦，又或者係分分鐘係同年尾嘅頒獎係非常之唔同。咁所以我就係覺得有多啲唔同嘅聲音咧。是絕對是一件好事， 是好值得去留意的一個空間來 的。是啊，即是有時候譬如呢，我都會看看他們的 page 說什麼，然後我可能有時候我們都會走漏眼，是的 OK 的，可能都會有這樣的情況這樣的嘛。喂，希望你們這個 page run 得非常順利，同埋多啲唔同嘅 content 啦，同埋希望你哋可以快啲訪問到陳奕迅。 希望大家咁， 我希望你第日新嘅訪問快啲 line up 到。 好 ，OK。喂，今日多謝曬 Isaac 同埋 Johnny， 咁啊，佢哋嗰個 Facebook 嗰個 page 咧叫私家音樂，你有興趣可以自己上去望一望。多謝曬兩位 ，thank you。 水花，耳际又有笑话，犹如炎夏密码。两个在扫吉他，数个互相笑骂，快慰谈何代价？冰块做琵琶，添一口醉掉更好。与青春作细节，悠然共舞，不看地图，天气极美好。从来未老，车里常有歌，你我又似最初，哼遍时间的汗，思法术更多，够我没人成魔，只快乐的过，吃着喝着怕着叫着唱着抱着更多，中着养着醉着染着试着穿着更多，你在爱着每夜每夜哪怕蹉跎，我们扎地有声。我们迈步有风，我们隔上有花，我们同途做证，我们猎上有光，我们路上有火，我们就是有种，我们同途做证。 雪山，跳进神秘海滩如何？到马路去野餐，头又夜很灿烂如何？这欢乐也暗幻，总会有跌倒，当欣赏宇宙对赌，以青春作世事，有缘共好事足都给退路。天气未算好，谁人一生给我到，我跟你，你跟我，始终从来未老。这旅上有歌，你我又是最初，肯见时间的寒，使法术更多，救我们任性魔，只快乐的波。吃着喝着拍着叫着睡着苦着更多，总有忍着醉着点着试着输着更多，你在我在每日每夜哪怕蹉跎。 简历艾石同埋 Johnny 异口同声啊，陈建安嘅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以青春之名》。 喺事务等高层职位，亦都喺2017至2019年出任恒隆地产执行董事。旅发局主席彭耀嘉亦话：，程定一从事旅游业多年，拥有丰富经验，系担任总干事嘅理想人选。好高兴佢喺旅游业艰难时期加盟，期望对方稍后同业界推出大型全球宣传计划。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东部沿岸。喺正午十二点，位于南海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南沙之东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越南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749点，跌141点，总成交金额738.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6点，跌5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元，跌5元。美团点评92.05元，跌1.65元。盈富基金27.75元，跌5仙。平安好医生57元，跌1.65元。汇丰控股59.55元，跌7毫。友邦保险是77.4元，跌1毫。建设银行6.31元，冇起跌。中华平安91.45元，升3.5元。万州国际8.27元，升4.5元。小米集团8.87元，跌3.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076，瑞士法郎7.879。澳元5.372，加元6.008，新西兰元4.985，欧元8.6921，每百日元对港元7.2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76。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4点，升106点。港金现价报13,980元，跌10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3.73美元，卖出1,49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咧，较早前旺角道同埋砵兰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暂时都系一大车多。旺角咧，旺角道同埋砵兰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就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观塘绕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对开咧，由于有工程慢线封闭嘅，而家近住丽晶花园呢一段咧，去油塘方向就慢车。反方向去翻旺角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咧，一段都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咁至于港铁方面啦。现时除了机场快线、港铁其他线路咧，轻铁、港铁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喺夜晚十一点结束。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唔好超速，食嘢唔好过量，均衡饮食，踢走肥胖。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公司啲订单少咗好多，我哋个饭碗 唔使担心。在政府支持下，香港按证保险有限公司的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了特别优惠措施，计划提供八成信贷担保，担保费还大幅降低，政府会提供高达1000亿的信贷保证。 公司拿到贷款，我们就不用担心饭碗了。 详情请浏览 www.hkmc.com.hk/sfgs。 呢一年，我哋经历过好多，开心过，伤心过， 又一齐等待新嘅希望。 呢一年， 有边啲歌曲唱出我哋嘅心声？ 有边啲歌手触动我哋嘅心灵？ 一齐期待第42届十大粟民金曲。 下午4:09骚动音乐，先拣嚟有 Misha 巧不林嘅一对一。 独个人起舞，恋爱如在做美梦，为某人苦恼，跪里藏万套长袍。今晚够枯燥，挑剔了针线的角度，未烫平的布，望你能画上云图。再倒数，未到一点做了倒步，用那种速输给你好，未想到但想好，曾蝶式去透露 ，What to do？ 一間咧環節都係一對一嘅嚇。 沒有人警告，或你仍未算狂徒。沒有人知道，或我仍熟過門徒。還怕些跨了心跳圖，還浪極已被推倒。一圈乾露，管束態度。What to do？ 我需要一對一，如能化前面。What to do？从前 我哋会连线去北京，系啦，香港对北京，一齐咧听下内地有边啲女歌手嘅介绍啊！ 骚动华语乐坛，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北京。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去北京，我哋先欢迎北京音乐台嘅晓东先。晓东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香港台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日咧，即系晓东头先咧同我倾嘅时候咧，我就话啊呢、這个歌手咧，即系其实好多嘢讲嘅，但系咧喺香港嘅好多听众嘅心目中啦，或者我一啲认识嘅朋友啊，了解佢咧都会用两个字去形容佢嘅，就系佢好欧美啊。即係佢係我唔知曉東同唔同意，曉東笑係咪真係好同意啊？因為我哋今日想介紹一位女歌手咧，叫做袁娅維，係一個內地，我覺得都即係呢近幾年非常之有人氣嘅女歌手嚟嘅，所以請曉東介紹一下啦。 袁娅维这位女歌手，她之前呢在发片的时候来做我节目来上访问的时候，她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可能这个故事会对所有香港的朋友来讲的话可以拉近这个距离。内地有一位非常出名的音乐制作人，叫常石磊，对，他也写了之前2008年奥运会的那首歌，跟张艺谋导演合作。那袁娅维就跟我讲，有的时候呢因为常石磊的房子很大，所以有的时候呢他经常会比如约袁娅维还有林忆莲，对，有的时候林忆莲来北京的时候呢就干脆就住在常石磊他们家。然后袁娅维就跟我讲说，他们经常是早上起来以后，然后也不洗脸，然后呢就是端杯咖啡或者是拿着一杯茶，然后就靠在钢琴旁边，然后就他们三个人就会慵懒的在那儿，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你唱一句我唱一句，然后这个包括袁娅维跟 Sandy 跟林忆莲通电话的时候，全部都是用唱的。就是问就什么三弟你最近好吗，然后我很好啊所有这些话全部都是用唱的，对，他之前在我们那个节目访问里边，然后他就唱，哎呀实在是就是我会把这个歌手和包括他的新作介绍给大家听，就是说没错，就像刚才你说的一样，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欧美的，那我们也很庆幸就是说有这样的女歌手，然后我跟他聊过，他并不是所有的生活环境都在国外。 头先咧听阿晓东介绍呢个过程，我觉得真系好有趣，因为佢就话佢喺北京咧同呢个袁娅维做访问嘅时候啊，就讲到咧袁娅维同佢一个好好嘅合作嘅音乐伙伴啦，常石磊啦，同埋 Sandy 啦，咁佢哋系会喺打电话嘅时候咧，唔系好似我哋正常倾偈嘅，而系用唱嘅方法就问啊 Sandy 你好嘛，咁对面咁唱得好听过我啦，一定咁样，咁对面咧林忆莲咧都会用同样嘅方式去回应佢嘅，所以其实个音乐咧系完全融入咗佢哋嘅生活当中噶啦，已经呢个部分。 我读这匹马决定要失败，面对众人眼睛眨了一下，犹豫该不来精彩，但我忍不住为他加了个 you 和 you。这个你是谁的其实我在看在那，在不在乎谁为谁的胜败，岁月只是在等待一出意外，那等你摔下来，等我啊，等你摔碎， Tell me what you think about it, think about it，Cause TT ain't that type， 你们一步一步乱了节奏， yeah， TT ain't that type， 不会浪费期待， I give you too many signs， 每个都太常规。 Baby, we infatuated. But the game just get us aggravated. Let us succumb to the gravitation. Nah, nah, ayy. We be texting, finessing, impressing, attracting, and flexing on each other on the daily. But all the pushing and pulling, the heat and the cooling, I got us going, going, going crazy. Yeah. Don't compare me to your ex, man. Cause the standards that he lacking, that you craving on your next man. Crafting while you imagine, I can make him disappear like I'm doing magic. It don't have to be that complicated. Blindly craving, find my patience, time your pace. And all them low games are overrated. Go with basic, coasting, baby. Do you hear the words you're saying? Could the be a super top and lady? 作品咧，即系今日阿晓东想介绍嘅袁娅维呢一首，我就话即系头先我哋讲到话，其实唔知点样应你嘅时候就咁样啦。咁呢一首歌咧，其实仲有一个 rapper 都喺当中嘅，咁叫做马伯骞咁样。咁我谂呢个咧，可能香港嘅听众就会陌生少少啦。又问一下阿晓东先，呢、这个 rapper 嘅背景系点样噶？ 他其实他是内地人，但是他呢？在美国学习，然后在加州大学毕业， 嗯， 然后呢是我们也知道现在越来越的 ABC， 然后回到内地来发展， 是， 然后呢他是参加了一系列的综艺节目之后，那其实他和袁娅维是因为之前在歌手节目当中，然后他们就合作过，就有过一次合作，然后那次合作其实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在那之后呢，又有了我们今天所听到这种 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头先啊晓东有介绍过啦，呢首嘅音乐班底咧，其实已经有一啲系外国人啦。咁加埋我哋一路头先都话袁娅维，咁大家对佢形容就系真系好欧美嘅一个内地嘅女歌手啦。咁再加埋咧，我哋头先话呢个 rapper 马伯骞啊 ，A B C 回到内地嘅参与咧，我系真系好觉得呢一成首歌咧系好外国噶。但系其实佢填咗中文嘅歌词入去嘅时候，你会觉得哦。做得好好啊，个完整性啊，融合度啊系好高噶、啊，咁样都想问一下晓东，其实呢一种嘅风格而家内地算唔算系主流呢？ 其实呢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听歌的话，他其实是完全不设限的，大概有50%的年轻人，他们其实已经慢慢脱离开，就是我们华语流行音乐坛或者华语流行音乐、或者是情歌那种固有的形式、固有的音乐风格。因为其实讲到比如说香港的流行歌，其实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流行歌的那种结构，对，没错。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听歌，然后包括接受欧美文化，内地的综艺节目开始有专门介绍这个 hip hop， 谈不上主流，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听音乐的时候，可能不再会用这种音乐的流派来界定了。比如这首歌，袁娅维的这首歌，其实它里边有 R&B， 有 hip hop， 有 jazz，有 fusion， 它其实本身。他已经横跨了很多的音乐，包括这个里边的 rapper 的部分的话，他其实把那个这个词，他和这个中文词里边，然后他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这个 rap 的这个 flow， 是非常有意思的。 系，我其实都系嘅，即系因为头先我哋话个歌名叫做咁样啦，咁尝试将呢个嘅音咧变翻做歌词一部分，之后填翻落去呢个 flow 度咧，其实系一个我觉得都几有新意、几 creative 嘅一件事嚟嘅，咁都好。好希望即系其实广东乐坛咧，即系除咗头先晓东讲到话，我哋系习惯咗咁香港啲流行曲系一个模式嘅一个 formula 之外咧，都多啲音乐人愿意尝试呢一啲，我觉得好少听到嘅呢啲曲风嘅模式啦。但系当然我都知道有个难度嘅，就系广东话咧九个音咧再难填啲嘅，应该系因为啲音咁短咧，其实系好考填词人，即系点样可以将佢灌到入去得嚟咧系顺嘅，即系唱嘅时候又要顺啦。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到呢位内地嘅女歌手啦，佢叫做袁娅维嘅。咁其实真系喺内地依家主流非主流，其实个界限唔系咁清晰噶啦，只系大家都希望可以做多啲好嘅音乐。多谢晓东今日嘅介绍，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即使不想离群，始终不甘失去自我。拒绝吻和青春香氛哪来恨，肯饮干先知像我。死守的一日未破，干一杯祝我独行如初。 简尼邓斯有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香槟女郎》。 遗忘假装那一条人吧，麻烦将工作感情如原野放下，还原真身那一条浪吧。难道你分手三千次仍然怕孤寡，来暂借酒精将空盘完全无升华。也是夜深就来叫嚣，给世界只要跟他单挑，天生孤高如狼，孤军都可挤美地过。多想因他善良，都不舍得抑压自我。爱有奈何，青春香槟哪来狠，狠饮干先知像我。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甜蜜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不安于失先知像我，浑欲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寂寞都寂寞不认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有关北京有意撤换佢嘅报道时话，唔会评论揣测性报道。外交部早前已经澄清，指有关报道系别有用心嘅谣言。佢强调，中央政府一直支持佢作为特首处理现时嘅暴力事件。对于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早前话曾经同林郑月娥会见勇武抗争者作深度对话，林郑月娥否认，强调佢并冇同勇武人士，即系暴力冲击破坏社会嘅人作深度对话。李嘉诚基金会表示，香港现正面对前所未有嘅挑战，为解中小企燃眉之急，基金会早前宣布捐款10亿元应急钱，而为舒缓饮食业即时财困，第一期计划先动用2亿元支援饮食业。合资格的中小型食肆每间可以获6万元，款项预期在11月底之前会发放。基金会说，申请者符合中小企定义，雇用少于50人，持有效商业登记以及是饮食业牌照。多名建制派议员在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质疑港台的节目偏颇以及是有政治立场。民建联的郭佩凡批评港台在反修例事件制作的节目仇中和仇警，容许与港独有关的人士发表言论，散播暴力仇恨。广播处长梁家荣表示，港台作为公共广播，恪守准确、持平以及是客观的原则，不偏不倚，让各方表达意见。他舉例說，在電台節目有不同人致電，不會偏幫任何一方。對於旅遊界議員姚思榮質疑港台電視節目例如鏗鏘集以及是頭條新聞偏向示威者、無報導事件對市民生活影響以及是警方壓力等， 梁家榮表示，從電台封煙節目以及係論壇嘅統計，近幾個月邀請嘅建制派人士比非建制多，唔能夠篩選各人喺節目上嘅言論，但係觀眾用唔同角度聆聽，有唔同感受，應該用製作標準衡量係咪有資料錯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拿不出任何证据之下，以莫须有罪名滥用国家力量打压特定中国企业。有报道说，美国电信监管机构计划在11月表决，将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和中兴列为国家安全风险。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耿爽说，根据美国农村电信业界估算，两成五企业使用华为或者是中兴的设备。美方一些人鼓吹禁止国内农村电信营运商华为以及是中兴购买设备或者是服务，损害的最终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他又說，美方的經濟霸凌行為否定美方自己一貫標榜的市場經濟原則，不會得到國際社會認同和支持。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1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以及是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明日稍後東風增強，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頗大，早晚天氣稍涼。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6786点，跌104点，总成交金额78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6点，跌5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蚊，跌5蚊；美团点评92蚊，跌1.7；盈富基金27.75，跌5仙；友邦保险77.35，跌1.5；汇丰控股59.45，跌8毫；平安好医生56.95，跌1.7；建设银行6.31，冇起跌；中国平安91.4系升3毫；万州国际8.27升4.5；小米集团8.86跌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08.87，瑞士法郎0.996，澳元0.685，加元1.306。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65，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4点，升106点。港金现价报13980蚊，跌10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4.2美元，卖出1494.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一点，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书局街车多，龙尾排到去电器道近屈臣道。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芜湖街。在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就比较挤塞了，清水湾道去清水湾郊野公园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学道。提一提大家，港珠澳大桥因应强风实施了车速限制措施，现在港珠澳大桥主桥的快线和中线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的车速限制 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气候变化会影响我哋嘅生活，香港嘅天气越嚟越热，极端天气就越嚟越密，减少碳排放就可以减缓气候变化。 无谓嘥，无谓嘥，电要悭，排碳减垃圾真系太多，填满海，填满山，实太多。只有靠全人类，手牵手齐行动，拯救地球。 气候变化，香港行动。想知道更多低碳生活提示， 请浏览 www.climateready.gov.hk。 晨光第一线，程振鹏、朱海婷、白元浩、阿欧、林慧， 唔系吓鬼你 嘅。万圣节 trick or treat， 咁点先算系 trick 呢？ 小白，节日 party 想玩一癫，俾啲嘢你 tick 下先。 阿欧，整蛊我啊？我企硬唔 tick 嘢噶。 晨光第一线嘅 Halloween 无毒一定 win 啦！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唔好癫。 喂喂，记得上埋二台 Facebook 专页啊！ 医生，我要减肥啊，健康减噶，即系你帮下我啦！ 不良饮食习惯系导致肥胖嘅因素之一。你成日饮甜嘢同埋食零食，出现超重同肥胖嘅几率一定高过其他人。肥胖亦都会增加患上癌症等等其他非传染病嘅风险噶。仲有啊， 我知啦，我会听话噶啦，跟足你同营养师嘅指引去做，我唔想再肥落去啦。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就嚟，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慰藉。Turn the radio on LD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无时无常，一拍无食无常，无人开了灯，然后想得很远，明明谁沉陪谁熄了灯，天空崩裂，一生基因分裂，问问我送我呼吸，问问我教我会识得爱，几多生几多发生，活着活着共命生，跟他栖身封地上，我跟他安心安远，怕想得很暖，怕想得很暖，抱抱我怕我会消失。 你们应该天真，你们谁为爱？ 下昼嘅4:43，我哋有郑安琪。翻工嘅封面系一个机械人嚟嘅。有句最新嘅呢首派台 single 啊。这个的歌名令到有很多人都是说，咦，究竟那个意思是什么来的呢？来自郑安琪这首新歌，歌名叫做773312。或者如果你在这个 number 下面粘一张白色的卡纸，你就可能明白，哦，原来是一个行动代号来的。刚才那首歌就应该是同一个机械人有关的。跟住下来这一首就是同一个人工智能的恋情有关的。 你没有掌声，不会吐息，不见忧伤，不勉强收拾，无意亲昵，只替我步步设想。软弱怕事的我明白，人是梦一场，你似初音浮屠，轻于鸿毛，虚空似于妄想。你是个空壳，得袅袅声音，朝朝暮暮反照我的心，言语仿佛透露真相。如色中疗伤，需借助阳光的营养，永没法仰望你，靠近你，你从来是屏幕幻变的遐想。我心已死，一千个太阳燃亮我悲伤，怎可回避？然后痛，痛到极自然麻木，至死不再信道理。我幸运得到你带来甜蜜与幸福的清凉空气，幽暗里制造浪漫和神奇，空想之中的我。 最新推出的大碟入面， 假使有日分享故事，要从何说起？ 大碟的名称叫做初音，找来入面有这一首即将都会正式派台的同名的这一首单曲，作品的名称都是叫做初音。整首歌的概念就是来自一套电影《捉不到的他 Her》，这一套电影就是讲一个人和一个人工智能中间那段虚拟的关系。跟着我们这首歌的编曲都是比较虚浮一点的，来自林恩彤亲自作曲填词，新歌《一秒》。 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 给我多一秒，但离其他只知可跟你抱紧了。我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 想的 真的会有啲骨痹嘅感觉噶。林宥嘉作品，作曲由林宥嘉，填词有黄伟文。林宥嘉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少女》。 你做我的爱情，一百岁还是少女。 梗系冇乜烦恼噶啦，但系当你慢慢成长之后咧，女人嘅烦恼就只会越嚟越多。跟住呢首歌嚟自九 M 八八作品，就系要同你分析下到底女人生活当中有边啲烦恼，定系自寻烦恼嘅过程咧？歌曲名称《九头新人来》。 真忍耐，可让我心跳加快。九头身忍耐，你的心也我怎么猜？望着你们背影，那都多半的梦境，分不清黑与白，都是荷尔蒙在作怪。他们曾有九头身的称号，观众都拍手叫好，想要握手，想要拥抱，都需要等待叫好。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一点都不奇怪。 Why？ 1 Tracy 爱兜风六口，炫耀他的行头。 2 Linda 是他小喽啰。羡慕嫉妒都藏着不说。 3 Catherine 神经兮兮，怕世界末日会来临。 4 and 5 B&J 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 6 Victoria 的秘密没人知道，廉价香水散发爱的讯号。 7 Joanne 踏上爵士乐却没有红，只好去卖大脚桶。 8 Lisa 有一点辣。卫生棉乱丢都无关痛痒。 9 Janet 只想要一点爱，上 Tinder 却没人来。5 6 7 8 9，一点都不奇怪。 Why？ 他们是九头身忍耐。1 2 3 4 5 6 7 8 9，一点都不奇怪。 Why？ 他们是九头身忍耐。